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5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昨天广州再次发现一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面对奥密克戎，我国该如何应对。 京城京市，2022年起，北京全市禁放烟花爆竹。 石景山区将建2处轨道交通换乘中心，3条城市主干路年底通车。 国内方面，广东东莞发现2例无症状感染者，多个重点场所实施封闭管理。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历史首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要在塞纳河上举办。 财经资讯。央行、银保监会等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房住不炒。 前沿科技，首批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嫦娥5号着陆区可能曾多次发生火山喷发。 旅游文化资讯，考古重大发现，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我们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奥密克戎毒株。继香港和天津之后，昨天下午广州也发现了广州的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 据报道，这位患者是男性，67岁，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全都是阴性。12月11号解除隔离之后，乘坐飞机返回广州，闭环转运到越秀区的家中居家隔离。12号进行例行的核酸检测，13号凌晨通报结果初筛为阳性，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报国家疾控中心确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那目前呢，这位患者已经闭环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进一步的检查和专家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目前病情稳定。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累计排查到了重点场所筛查人员10544人，已经出结果的全都是阴性，累计采集环境样本132份，128份为阴性，4份阳性，都是在病例的住所上发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天津市卫健委主任顾清介绍说，天津这次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呢，来自欧洲的入境人员。这位患者在天津入境时呢，体温是正常的，申报没有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全程闭环管理，转送到了集中隔离点。12月9号检测为阳性，那这位患者呢为无症状感染者，他乘坐的航班上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为了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医院内的传播，天津专门划定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感染者专用病区，同时由一支专门的医疗队伍进行治疗。 天津作为重要的口岸城市，外防输入的措施不能放松。顾清介绍说，天津主要针对4个重点关口加强监管，包括空港和海港、隔离点、医院院感，以及对入境人员和其他本土地区人员的全面排查和协查。 从11月被发现、命名到扩散，奥密克戎传播迅速。根据世卫组织的消息，截至12月9号，已经有77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 那么，面对奥密克戎，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说，奥密克戎变异株不会影响我国现有的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对于北京来说，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表示，北京已经储备了检测奥密克戎的技术资源，将会跟踪奥密克戎特点，后续根据变异株新的特性，可能会在密接判定等具体防控的细节方案上进行一些调整。 那么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我们又应该做好哪些防范呢？天津市卫健委主任顾青介绍说，虽然这个病毒株呢会不断的出现变异，但是对于这种疾病的预防方法措施都是一样的，大家继续配合政府落实好防控措施，这是最为关键的，同时还要主动做好新冠疫苗的接种，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整体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越来越好。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昨天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从明年一月一号起，除了环球影城内经公安机关许可的焰火表演项目之外，北京市全市禁放烟花爆竹。同时呢，明年春节期间，北京也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那么下一步呢，北京市烟花办将积极协调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采取周密组织部署，强化宣传发动，严厉打击非法，全面排查隐患，严格禁放看护等工作措施，全力推进全市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地铁十一号线西段 S 一线今年年底将会开通运营。未来石景山区呢将会建成金安桥站轨道微中心和苹果园交通枢纽，今年年底之前三条城市主干路将会通车。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下一站，新首钢。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正在进行车辆空载试运行。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三部张纪元介绍， 北京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工程北起的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工程线路长度约4.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4座，预计2021年底将开通金安桥站、北新安站、新首钢站三站两区间。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它是石景山区首条南北向地铁线，将解决北京冬奥会赛时接驳问题。张纪元说， 新首钢站距离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区、滑雪、大跳台场馆步行距离不到5分钟，乘客乘坐地铁到达新首钢站后呢，可乘坐摆渡车到达冬奥场馆，十分的方便快捷。 年底通车时，金安桥站将和六号线 S 一线实现换乘，未来还将和市郊铁路荆门线换乘，成为四轨交汇的轨道微中心。今年年底 S 一线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区间也将开通，未来苹果园站将实现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和 S 一线三轨交汇换乘。道路方面，高井规划一路、北新安路南段、锅炉厂南路也将在年底前实现通车。石景山区城管委市政工程科科长张海滨介绍， 北新安路南段和锅炉厂南路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比赛和训练场馆的重要交通出行道路，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首钢高端服务周边配套的主干路网。高井规划一路建成后，为辅市路高架在五区西部地区增加了一个出口，将会缓解石门路金岭西街的交通压力。 明年石景山区将推进永隐渠南路西延工程，加快完善首钢北区东部和东南部、衙门口东区以及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周边次干路支路建设。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啊，近日北京发布了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建设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北京将建设全民健身示范街道，要求60%以上居民每周参加一次体育锻炼，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超过半数， 而且今后社区健身呢也将会有专人指导了。意见稿要求社区所辖应引导、支持、鼓励居民成立全民健身团队，每一个社区呢不少于3支，每一个团队有固定的健身项目、固定的健身场所，至少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街道所辖社区应该每1000人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3.4名，并且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指导服务。 那么想要成为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啊，健身场地是必须有保障的。征求意见稿就提出啊，街道应该建 建有至少一处符合要求的文体中心或者是街道的全民健身中心，并拥有任意三项基本配置，包括室内乒乓球室、面积不少于150平米的健身房、室内羽毛球馆以及小型游泳场地。 如果街道本身不具有符合要求的室外健身场地和设施怎么办呢？征求意见稿提出，不符合室外场地设施配置要求的街道应该保证15分钟健身圈，利用辖区内场地设施资源向专业的合法的体育健身场所、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采取购买、共享、租赁的方法，弥补室外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不足。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其他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疫情。12月13号，广东东莞市大朗镇在对省外涉疫地区返皖人员核酸检测当中呢，排查发现了2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经过对确诊病例的行程调查，已经初步确定密切接触人数199人。目前密接者呢已经出核酸检测结果的全都是阴性。截至14号中午12点，东莞大朗镇共核酸采样超过80万人，已出具结果全都是阴性。 那为了阻断疫情传播的途径啊，12月14号0点起呢，东莞市民呢非必要不离莞不出省，确实要离开东莞的出省的，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呢，东莞市呢还对进出东莞大朗镇的所有道路出入口实施了交通全面的管控。目前呢，东莞已经对31个重点场所实施封闭管理，并关闭了 KTV、电影院等场所。大朗镇的学校也暂停了线下教学，实行居家线上学习。 再来关注，昨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条款结合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的特点，明确针对新能源车的多样化的专属附加险保障，通过新设电网故障险、自用充电桩损失险等13个特定的风险给予责任补偿，也提升了新能源车的风险保障。 此外呢，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所面临的风险啊，条款通过附加险的方式将因外部电网故障导致车辆的直接损失等都纳入到了保险责任当中，这大大降低了车主使用新能源车的风险。 专家认为，保险专属条款的出台集中解决了新技术应用当中辅助设施产生的风险，这是车险首次承保车外固定辅助设备，也是车险领域内的一次创新和探索。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啊。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据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报，14号下午3点40分左右，位于青兰大道1701号的费森尤斯卡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一仓库发生了火情。那么，在12月15号早晨的6点55分，记者从江西省应急厅了解到，2名失联人员的遗体已经找到。那这次火灾呢，已经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全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啊，南郊观景台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4.9度。现在快8点了，城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到-4度。今天白天啊，北京是在弱气压场的控制下，但是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啊都比较清晰。只有通州这个稍差一些。也有3公里左右。今天啊，虽然有薄云遮挡啊，但不影响气温的上升。下午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6度，而且呢，今天风力不大，除了早晨啊感觉干冷，白天呢还是适宜大家呢外出活动的。孙长， 感觉昨天天气就很好，甚至可以用暖和来形容哈、因为昨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真的人体就能够微微出汗，看来这个天气总体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全工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股弱的冷空气到来，未来几天天气总体情况怎么样呢？ 从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看啊， 明天虽然高温低温啊和今天都相似，但是感觉却不一样了。 嗯 啊，从明天早晨七八点钟开始啊，将有冷空气影响北京，带来四级左右阵风啊，可达六到七级的偏北风。这种较大的风力呢，要刮到明天夜间的后半夜才能逐渐减小。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零下五度，最高气温呢同样预报在六度，和今天一样，但是刮风了就是冷飕飕的感觉了。所以明天啊，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外出啊，都要注意保暖。那么后天周五的白天啊，风力就不大了，但是气温要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仅为一度。上午出门感觉就寒冷了。到这个双休日啊，气温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在四到六度，但是早晨的最低气温同在啊零下七度。所以出门早的话还得穿厚着点，村长。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提醒和介绍，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预计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10到130，空气质量级别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山区的能见度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三级，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呢比较适宜外出登山。 嗯，这两天啊京城的北风都是比较明显的，早晚气温比较低哈，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哎，是的，刚刚全工也介绍了哈，到明天会有一股冷空气到来，尤其是早晨的时候气温比较低，提醒大家要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还真是，这两天啊这个有厚衣服大家都穿上啊。 是， 有的时候虽然中午的时候还暖和一些哈， 嗯， 但是早晚这个小风一吹还真挺凉的。 哎，尤其明天这个风寒效应也比较明显，真的这大风一吹就特别的不幸福， 是， 不高兴。 这全年最冷的时候到来了哈。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啊，这个昨天也就是12月14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好，北京时间7点57分，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正在水警报马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好，停，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历史首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要在塞纳河上举办。 美国龙卷风已经导致死亡人数上升，上百人失踪。 财经资讯，央行、银保监会等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前沿科技，首批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啊，嫦娥五号着陆区可能曾多次发生火山喷发。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发售。 考古重大发现，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3号，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以及沿河区域内举行。那这也是夏奥会历史上第一次把开幕式从体育场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 根据组委会的设想啊，10000多名运动员将会乘坐160多艘船只，沿着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从奥斯特里茨桥出发到耶纳桥，途中呢经过巴黎城区最核心的区域，沿岸囊括了巴黎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大皇宫以及埃菲尔铁塔等等。最终运动员将会来到与埃菲尔铁塔一河之隔的特罗卡德罗花园，在那儿举行开幕式最后的环节。 组委会预计啊，至少会有60万人能够在现场观看这场盛大的开幕式。按照计划呢，靠近河边最近的区域呢将划为售票区，稍远一些的外围区域将免费向观众开放。那么沿河两岸还将设立80多块巨型的屏幕，来供现场的观众实时欣赏开幕式最精彩的部分。 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表示，6公里的航道给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垂钓艺术、水幕投影、漂浮、交响乐等创意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将城市之美与奥林匹克运动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直是巴黎奥组委办赛的重要理念之一。 那不仅是开幕式啊，巴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场馆也将直接设在著名景点附近，比如说铁人三项等将在埃菲尔铁塔附近举行，击剑、跆拳道比赛将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市郊的凡尔赛宫附近呢，则将成为马术与现代舞项的比赛举办地。此外，巴黎奥运会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冲浪比赛，将会在距离法国15000公里以外的著名旅游大溪地举行。 还是和体育运动有关，可惜呢是一个丑闻。再来关注啊，经过五年的法律程序，美国奥运体操队前队医纳萨尔性侵案500多名受害者近日与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奥委会以及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受害者共计将会获赔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赔偿。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法院批准了这项和解协议。受害者债权人委员会联合主席莫泽与代表受害者的律师图格尔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显示，这份和解协议使受害者的遭遇得到了承认，也迫使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奥运和残奥委会等组织做出改变，让体操运动得以重启新篇。 据报道，拜尔斯、马罗尼等美国体操奥运冠军都在受害者之列。他们曾经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斥责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作为，让纳萨尔多年来逍遥法外。 那美国体操协会和奥委会也承诺，将实施一系列的新政策来确保运动员未来不会遭到类似的性侵犯。同时，美国体操协会还同意将董事会中至少一个席位专门提供给纳萨尔性侵案的受害者。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龙卷风。美国中部多州近日遭遇数十场龙卷风的侵袭，截至13号，已经有至少88人死亡。重灾区肯塔基州有至少74人遇难，另有100多人下落不明，数以千计的居民无家可归。 除了加紧救援之外，肯塔基州的灾后重建工作也迫在眉睫。数据显示，受龙卷风的影响，肯塔基州约有2.6万家庭和企业处于断电状况。另外，一些无家可归的民众还急需避难所，缺乏饮用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说，将向受灾民众开放州立公园内的所有房屋。 除了肯塔基州，这场龙卷风还摧毁了阿肯色州的一个养老院，严重破坏了伊利诺伊州的亚马逊配送中心，还影响到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当地时间13号，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已经批准伊利诺伊州和田纳西州进入灾难状态，并且下令联邦政府要提供援助。 接下来目光我们再转向到菲律宾，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4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前往选举委员会递交材料，正式退出在2022年大选中竞选参议员。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杜特尔特的长期助手克里斯托弗·吴也正式退出2022年菲律宾总统竞选。 杜特尔特参选一事几经波折。9月8号，杜特尔特呢接受执政党的党内提名，表示将会参选菲律宾下届副总统。但是10月2号，杜特尔特宣布会在任期结束之后退休。到了11月15号，杜特尔特又决定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竞选参议员。 杜特尔特今年76岁，2016年当选菲律宾总统。那么依据菲律宾的宪法，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菲律宾定于2022年5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来选出新一届的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以及议员等。 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退出参议院竞选，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打算在明年5月选举结束之后就退出政坛。他的女儿萨拉将会竞选副总统，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将会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南方大本营达沃市竞选市长。 好，国际事件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极和北极。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气象组织确认，去年北极地区的最高气温曾经达到过38摄氏度，这创下了历史新高。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负责人塔斯拉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一新的气温记录为我们不断变化的气候敲响了警钟。 那不仅是在北极啊，南极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当地时间13号，冰川学家们表示，支撑南极洲最危险的冰川之一斯维茨冰川的冰架很有可能会在未来3到5年内倒塌，其连锁反应将会波及南极洲西部的大部分冰盖。 有末日冰川之称的斯维茨冰川是南极最大、移动速度最快的两个冰川之一，位于南极洲西部，厚度达到4000米，面积超过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暖流正在斯维茨冰川下方侵蚀着其东部的冰架。一张拍摄于上个月的卫星图像显示，冰架上呢已经出现了几条大型的裂缝。专家表示，这些薄弱点呢就像挡风玻璃上的裂痕，只需要再一次敲击，这个东部冰架就有可能会破碎成数百座冰山。而一旦冰架消失，斯维茨冰川也将很快失去稳定。 斯威茨冰川呢被认为是预测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关键，它的消失可能会引发南极西部冰盖更大范围的崩塌。专家表示，斯威茨冰川水量足以使海平面上升 0.6 米以上，而且如果把它周围的冰川也吸引过来，那么可能会导致海平面进一步上升，最高会达到3米。这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沿海城市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还会让一些地势比较低的海岛消失。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张腾。张腾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英镑的情况。 好的，英镑对美元近期延续震荡下跌走势，四季度以来累计下跌约2%，目前交投于1.32一线附近。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呈现加快态势，英国已发现超3000例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的患者。英国政府上周再度加强了社交隔离措施，要求民众尽量居家办公，这对餐饮娱乐等行业造成打击，可能会拖累英国的经济复苏，市场也因此普遍推迟了对于英格兰央行加息的预期，预计第一次加息将出现在明年的2至3月。在英欧贸易谈判方面，双方在北爱尔兰贸易问题上进展有限，由于英国首相鲍里斯民调支持率出现下滑，英国可能继续在贸易谈判中维持强势，这将提高英欧贸易的不确定性，令英镑承压。从英镑对美元的日线图形上来看，英镑对美元均线组排列形态自今年6月以来已转入空头排列，走势虽有震荡，但高点逐次降低。10月初以来，跌落了布林带中轨后，再无反弹至中轨上方，英镑疲软之态尽显。短期来看，日线图布林带中轨1.33、上轨1.35均将成为英镑的重要阻力位置。预计英镑后市将继续以震荡下行走势为主。跌破1.30整数关口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长期来看，英镑后续走势还要看英国经济基本面的具体情况，如英国经济恢复加快，则英镑有望扭转弱势，否则英镑将面临长期的压力。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澳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澳元对美元近期短暂反弹后出现回落，突破0.72一线未果后，澳元对美元维持在0.71附近震荡。上周美国公布了11月的 CPI 数据，创下了1982年以来最大增幅。在此压力之下，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的步伐可能将会加快。相较而言，澳洲央行上周利率决策继续维持基准利率在0.1%，并维持每周40亿澳元的 QE 措施。澳洲央行货币政策紧缩的步伐大概率将慢于美联储，不利于支撑澳元。此外，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传播导致全球经济恢复前景的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以澳元为代表的商品货币受此影响，普遍承压。从技术图形上来看，澳元对美元12月初短暂向下刺破0.70一线支撑关口后，反弹至0.70上方，但遇到日线图布林带中轨0.72附近阻力后，很快出现回落。目前来看，澳元对美元或将在0.7至0.72的窄幅区间内震荡波动一段时间。若美联储确实采取了加快紧缩货币政策的措施，则澳元对美元可能继续下跌。如有效跌破了0.70关口，则下一目标位可看在2020年年中的6月震荡区间下轨0.68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36.75，欧元718.23，英镑841.13，日元50660，澳元453.79，加元497.01，瑞朗690.01。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日召开，那连日来呢，央行、银保监会还有财政部等多部委纷纷召开会议来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本部门贯彻落实工作。 根据央行官网的消息，央行党委前天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设计，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央行要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央行的会议强调啊，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巩固拓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颤着成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支持金融科技依法依规来发展，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活力。 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稳妥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持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推动金融业有序扩大开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除了央行，银保监会党委呢近日也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大对长租房市场保障型住房建设资金的融资力度的支持，促进房地产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配合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稳妥处置大型实体企业债务风险，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依法规范和监管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野蛮生长。 刚才我们说了央行，说了银保监会，另外呢，财政部于前天也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财政部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财政部门要切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安排，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度和可持续性。 会议要求要更好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举措，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继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说完了各部委关于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险领域。在公开征求意见4个多月之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 条款呢结合着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的特点，开发自用充电桩损失保险等辅助设备的自身损失，以及设备本身可能引起的财产损失以及人身伤害。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透露，这是车险首次承保车外固定辅助设备，是车险领域内的一次创新和探索。 那么根据这份条款啊，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被保险的新能源汽车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新能源汽车过程当中，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被保险新能源汽车车身、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和其他所有出厂时的设备的直接损失的，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范围的，那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就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来看呢，条款规定的保险人赔偿责任与传统车险大致是保持一致。不过呢，这份条款在意外事故后还特别括号注明了含起火燃烧，这也是近一段时间新能源汽车事故当中频频出现的情况。 那中国保险业协会啊，也表示说，下一步将在中国银保监会的指导下，积极组织行业主体，坚持以满足群众需要为出发点，持续加强源头创新和协同创新的力度，不断创新优化产品服务。 好，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两张罚单。昨天，小鹏汽车因为六个月内采集43万张顾客人脸照片，登上了微博热搜。 据报道啊，这个小鹏汽车销售门店呢，使用摄像头对客户进行人脸识别。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被上海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罚款10万元。那处罚事由呢，为当事人购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设备22台，安装在其7家的门店内，进行进店人数、男女比例、年龄的分析等等，并通过软件查看分析结果，用于公司的经营。 对此呢，公司方面回应说，小鹏汽车对本次行政处罚完全服从，并对此事做出深刻的反省。人脸数据由第三方软件提供商收集和分析，数据已经全部删除，小鹏汽车不存在泄露或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仅通过客流到访量等非个人关联的数字数据作为经营状况的参考。 这是被发现的哈，那还有很多我们进入到一些商家，对呀，这个怎么办？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同时我们要对自己的相关的信息进行保，那也不能遮住脸去任何地方啊。 这只能遮住脸了呀！现在给我们想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给遮住。 怎么看人，怎么见人？哎呀，这个人脸识别的相关的安全啊，一定需要加强。那我们看到小鹏汽车也表示说，将会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各项规定，来确保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因此事件给公众和客户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 刚才我们说去小鹏汽车可能得遮住脸哈，但是我不能遮住眼睛啊，我得生活呀，我得有社交啊。下面一则就是这个眼睛让你哎呀不得不闭上看。这一则罚单是开给了微博。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约谈新浪微博的主要负责人、总编辑，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情节严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的责任人。 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条新闻，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处罚新浪微博的新闻，昨天还登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 自己登一下自己的热搜，管它是好新闻还是坏新闻。 我们看啊，这个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运营主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而在今年前11个月呢，新浪微博已经被处罚了44次了，多次予以顶格的50万元罚款，共累计罚款达到了1430万元。 昨天呢，新浪微博方面发布了社区公告，说微博诚恳接受主管部门的批评，认真落实整改要求，坚决履行好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成立了整改落实工作小组，一是推进软色情整治专项治理，二呢是推进同质化恶意营销专项治理。微博也表示啊，愿意和广大的用户携手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板块，我们来说说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通过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发现，嫦娥五号着陆区啊，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活动。

再来关注，从今天起呢，天安门广场将会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够进入广场区域，参观是免费的，不需要购票，游客进入天安门广场也仍然需要安检。 那么据了解啊，目前设有多种的预约渠道，包括天安门广场的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京城之约微信小程序和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等多个预约渠道。那个人预约一个预约单呢，最多可以预约七人，现阶段将不限定预约总量。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来关注一条重磅的消息。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消息，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据介绍，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呢，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啊，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 这回发现了一个帝王陵哈。 嗯，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未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的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人员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的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随后呢，专家们在江村大墓的八座外藏坑当中发掘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多件藏品。此外，出土的铜印呢，还印文当中有着车斧、器斧、斧印、苍印、中司空印等等这样的字样，这就表明江村大墓周围的外藏坑应该是模仿着现实的官署和府库来建造的。 专家也表示说啊，这个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都符合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呢还分布着窦皇后陵、薄太后陵，由此确认江村大墓那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这次考古发现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汉文帝啊，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哈，就是这个文帝的开始。那汉文帝呢叫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废除肉刑，实现了国家强盛，百姓小康，是文景之治的发端。 汉文帝对待诸侯王采用以德服人、以武平乱的态度，对待匈奴呢采用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了安定团结、休养生息的政治局面。此外，汉文帝曾经亲自为母亲薄太后尝药，深具孝心，是24孝当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好，说完了汉文帝霸陵的发掘考古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回到北京方面来说一说，为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丰富博物馆的门类，优化体系布局，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近日呢，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等6部门印发了意见，将大力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 意见明确了10项具体的工作任务，例如在优化备案流程方面，提出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备案主体的指导，进一步优化博物馆设立备案审批流程，并明确市文物局、市民政局为责任单位。 在帮扶制度方面呢，鼓励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策划社会教育活动，合理规划若干处文物保管和保护中心，免费或优惠提供给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使用。 意见还支持鼓励各区结合着本区域的特色，利用腾退文物建筑、工业遗产和空置厂房等闲置的空间以及城市的综合体，免费或低租金主动引入博物馆文化功能。 好，那今天是周三，照例呢进入到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为您推荐几本新书。秦国智囊团为何多是商鞅、张仪等这些人， 汉武帝如何赚钱又烧钱，李渊三万兵马七年定天下靠的是什么，崇祯皇帝如何远程帮了倒忙，这一本看不够的中国史将从制度、经济、朝堂、战略、军事这五大主题还原鲜活多元的大时代。 这本书呢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集结，从书中呢可以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和变革，也读懂中国几千年的风云流转。 介绍完了中国历史，我们再来看一部关于西方历史的书，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刚出版的英国传奇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代表作，叫《欧洲史》。这套《欧洲史》呢是畅销了20多年的经典欧洲通史作品，已经被翻译成13种文字在全球发行。 一般的欧洲史呢都把焦点放在了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但是这部《欧洲史》啊却突破了西欧中心论的固有套路，将东欧和西欧融为一体，从欧洲整体出发去书写历史。他为欧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为复杂的欧洲历史呢还梳理出一条从史前到现代逐步走向统一的线索，独具特色地挖掘了东欧拜占庭东正教的历史，对欧洲的少数群体比如说吉普赛人、犹太人还有麻风病人都做了关注。 那接下来再为您推荐一本啊中西文化相融汇的和催眠术有关的书，叫做《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缓解病痛、戒烟戒瘾还有感化罪犯。100年前啊，催眠术曾席卷中国上下，被广泛运用于很多方面，不仅是供人娱乐的奇观，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人物。 那么催眠术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它跟我们的大众科学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下面我们邀请这本书的作者、心理科学史、医疗史学者张邦彦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张邦彦，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这是一本结合科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著作，主要环绕在催眠术在清末民初华人社会的发展。催眠术从18世纪末开始盛行于欧洲，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引发广大的回响。它不只是热门的报道题材，在大城市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催眠术的表演以及训练班，更有为数不少的海内外华人透过函授教育学习催眠术。这个时期的人们透过催眠术进行各种科学实验，拿它来治疗疑难杂症，甚至探索灵异现象、超感官能力，并撰写很多的实验报告。但人们对催眠术的热情也引起学院派科学家的疑虑，他们认为催眠术会破坏社会秩序，让科学受到污染。这本书刻画了这些不同历史行动者对催眠术的态度，从大众科学的视角呈现科学如何普及，如何被非学院派的参与者操作，以及人们如何动用专业、业余、科学、迷信等等区分性的修辞，正当化自己的专业地位。它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催眠术与20世纪初期特殊的消费文化、国族政治之间的交织互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切面，让我们看到人们对无意识心理、超越性的事物的普遍兴趣与向往。 好啊，关注完今天的图书资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就有机会呢一起瓜分2022的元旦红包。那么在听听 FM 有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我们一起下载听听 FM 登录，来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北京时间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凤敏，来自工会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苏区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相继开辟了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皖等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其中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党和人民逐步培育形成了宝贵的苏区精神。这一时期是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从1929年到1934年底，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尤其以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惨烈。1933年至1934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高达50万人。红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经过长达一年的激战，损失惨重，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但留守根据地的同志们仍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苏区精神正是在这种艰苦无比的斗争实践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与鲜血构筑凝聚而成的积极彻底的革命精神。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个性和特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将弘扬苏区精神和我国当下的发展任务结合起来，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保持紧密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永不动摇。要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是一支以90后为主的队伍，他们学历高，富有朝气，充满战斗力。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开馆2年多的时间里，全馆同谋划下好一盘棋，出色地完成900次重要的接待任务，为90多万名观众提供了讲解服务。在讲解期间，这群讲解员遇到过哪些难忘的瞬间呢？如何把接待压力化作动力的？下面请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故事，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初心使命。今天为您播出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离开来清轩，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了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览。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八柱的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在香山为新中国搭建四梁八柱，28根廊柱象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28年的奋斗历程。南广场上矗立着高19.49米的国旗杆，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1949年。 2019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香山革命纪念馆，并发表了重要讲话。9月13号，香山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展馆一开放就成为了红色文化网红打卡地。在人头攒动的展厅里，身穿红色制服的讲解员成为纪念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支讲解员队伍以90后为主，平均年龄不到28岁，杨家平就是其中一位。说起这份工作，他充满敬畏。 我是2019年第一批入职的讲解员，我们这支队伍呢，也可以说是香山革命纪念馆在编在岗的第一批员工。我们是一支90后的队伍，是90年到96年之间，而且当时我们的队伍属于一个复合型队伍。我们当时是在编在岗的讲解员有12个人。然后当时呢，还从我们的兄弟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借调了几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讲解员前辈、讲解员老师，然后我们和我们一起承担了开馆的一个重大接待任务。 对于讲解工作，杨家平和同事都是从零起步，边学边干。如何快速熟悉掌握讲解的内容和技巧，是他们面临的第一关。 在2019年，我们刚刚入职之后啊，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所以当时我们拿到手的第一版讲解词，我记得当时大概有15000。我们也是本着一个严谨认真的态度，然后去背这15000字，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当时呢，也是为了完成开馆的这个重大政治任务，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很紧。我们的相关部门呢，这边在这个进行纪念馆的施工建设，在进行展览内容的一个调整，与此同时我们在同步的背词。其实它展览内容一调整，我们的词又要变，所以我们反反复复几套词背下来，大概就有30000多字的体量。我的第一次接待呢，可以说得上是我们馆内的第一次接待任务。当时我和我的另外2位同事，我们一起承担了同一波团体的，就是我们3个人分工合作，一人带一部分人，完成了一批大概200多人的一个参观团队的一个参观讲解的服务，就是进行个内部测试。在那个夏天，在馆内其实有空调吹着，我们3个基本上都是满头大汗，穿着高跟鞋都能感觉自己的小腿肚子一直在抖，就非常的紧张。其实那个紧张不光来源于说是第一次正式接待，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给我们的一个刺激，因为我们希望第一次任务我们能开门红，为我们之后的开馆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嗯，您是几年的呀？ 我是95年的。 我是一毕业就来纪念馆当讲解员吗？ 当时看到说是要这样一个讲解员，然后是要讲党史。其实当时感觉是带着一种就是小时候的那种萌芽的那种印象，那种崇拜感，然后觉得说哎，可以来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所以报的这个岗位，来的这个单位。 在讲解过程中，杨家平有时会遇到知识储备丰富的观众，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总能受益匪浅。 有观众来，他可能说哎，香山时期他了解到毛泽东同志做了什么，他可能会顺嘴的问一问哎，某某时期毛泽东同志做了什么，或者说香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做这些事儿，他是什么样的思想的影响啊？这个思想的萌芽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推到前面的党史。那包括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同志在香山做了如此重要的事情，它所带来历史影响是什么，带给现今咱们的影响是什么，它的关联性是什么，所以就是要前后 都得了解。那我们其实也在努力的做专家型讲解员，所以就是当观众们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学习到，我们就会再翻过头针对观众的这个问题再进行深入的挖掘，深入的学习。所以其实真真正正到我们现在两年多的时间下来，我们讲解词进行学习进行扩充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类似的经历，香山革命纪念馆另一位讲解员张玉华也经常遇到。他在讲解过程中遇到过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老兵，也遇到过渡江战役之前模范严红英的老乡。 像在我讲解当中就遇到那种老兵，他真的就是历史的这样一个亲历者，然后他身上还会带着一些就对勋章会过来参观，然后你看到他就是其实感触很多，但同时也会讲究这种分众化，对于老人来说他这个接受能力啊会慢一些，我们可能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语速，调整自己的一个参观的节奏。其实我觉得就是身份的一个特殊性会让我觉得不太一样，尤其比较难忘。像当时我在讲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个就是江苏省宝应县的这样一个人，他特别激动，他当时就掏出身份证说你看我就是宝应县的人，然后我就和这个小姑娘是一个村的人。 哦， 就这样。 严红英， 对，严红英当时是在渡江战役时期，他也是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妹妹和人民解放军就一起渡江，然后给我掏出身份证，我说那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 新冠疫情期间，香山革命纪念馆讲解员队伍积极探索红色文化新传播方式，进行直播探馆，开设云课堂。 这个云课堂呢，其实我们当时呢也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我们是借助孩子所在学校的这样一个自己的课程平台，我们跟学校进行合作，通过他们的课程平台来为他们进行直播。做这个直播的话，面部的微表情，你的一些动作，你语言的严谨度其实会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当时其实反反复复的去磨自己讲解词，设计这个不同的这个点位来吸引住孩子，走一段孩子可能吸引皮了，哎，那看最后看看这个景观它多么多么有意思，哎，孩子注意力一下又被集中了。然后比如像之前和第二外国语学院我们进行合作，我提前去了解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它这个校史，包括我本来自己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也对它有一定了解。那像二外呢，是在周总理他的关怀下建立的这样一学校，所以在整个讲解的过程中，哎，我会提到一些周总理相关的香山历史，二外的学子就会很感兴趣。 每位讲解员在做好讲解工作的同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张玉华就更关注志愿者队伍的培养。 我正好做志愿者工作，有机会我要去别的馆当一当志愿者。我也希望就能够相互学习，我就想去了解一下他，比如说他们志愿者的管理的模式、培训的模式，我也希望能够和他们交流一些。下一步个人的规划就希望能够带出一个更出色的志愿者队伍，我希望能够向全国的这个最高水平的志愿者的队伍看齐。 自香山革命纪念馆开馆以来，这支年轻的讲解员队伍已经完成了900次重要接待任务，接待了90多万名观众。他们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想努力成为能讲解、能教育、能策展、能研究、能管理的复合型和专家型讲解员。为此，这群90后讲解员还担任专题展览活动主持人、红色家书分享会的牵头人。在此期间，他们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每当我看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每当我迷惑的时候，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毅阳、康立波、城墙钱冰冰，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就不会再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